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9集，一群杂乱的脚步声传来，一群身穿短打的少年猴子一般飞奔跳跑跃上长廊，纷纷嚷道：“大师兄！”六师弟欢欣道：“大师兄，你活了！”魏无羡呆道：“什么叫我活了？我本来就没死。”“哎，大师兄，听说你杀了一只400多岁的大妖兽，真的吗？你杀的？”“比起这个，我更想知道的是，师兄，你是不是真的7天没吃饭呀？”“ 真的没背着我们偷偷辟谷瓜？ 屠戮玄武到底有多大？莲花湖装不装得下呀？”“ 屠戮玄武就是一只大王八，对不对？”“ 大师兄，你这7天都和姑苏那个蓝忘机在一起过的，他居然没打死你？” 先前略微有些凝肃的气氛立刻被冲击成了一片鸡飞狗跳。魏无羡原本受伤就并不严重，只是没及时用药，加上过度疲劳无食果腹，但他身体底子很好，胸口那片铁烙痕用过药后很快便不再发热，躺了没几天又生龙活虎起来。木西山屠戮玄武之乱过后，温氏设在岐山的教化司彻底散了，众世家子弟各回各家，温朝那边也暂时没追究。于夫人揪着机会痛斥了魏无羡一通，命令他不许迈出莲花坞的大门半步，连划船游湖也不许了。于是魏无羡只好日日和一群江家子弟门生设风筝。一个游戏再好玩，天天玩也会乏味，因此过了半个多月，众少年越来越兴味阑珊，魏无羡也提不起劲儿，随手瞎射，破天荒的让江城拿了好几次第一。这天最后一轮射完的时候，魏无羡右手搭了个凉棚在眉间，望着落日余晖道：“收了吧，别玩了，回家去吃饭。”江城道：“今天这么早？”魏无羡把弓扔了，坐到地上怅然道：“没意思，不射了。刚才哪几个名次最末？跟着六师弟一起去捡吧。”一名少年道：“ 大师兄真狡猾，每次都让别人捡，这么赖皮。” 魏无羡摆手道：“ 我也没办法，于夫人不让我出门呢，她现在在家呢，说不定金珠银珠就在哪个角落里蹲着监视，随时准备告发我。我要是出去了，于夫人非拿鞭子抽掉我一层皮不可。” 战绩最差的几名师弟调侃几句，哈哈着出门去捡风筝了。江城站着，魏无羡坐在地上，两人闲聊几句。魏无羡道：“ 江叔叔今早出门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赶得上晚饭吗？” 今早江丰棉和于夫人又吵了一场，说是吵架也好像不对，只是于夫人单方面发脾气，江丰棉始终还保持着一点风度。江城道：“ 还不是又为咱们的剑的事去温家了，一想到我的三毒现在说不定被哪只温狗握在手里，真是……” 他面露嫌恶之色。魏无羡道：“ 可惜咱们的剑还不够灵，要是能自动封剑，那就谁也别想用了。” 江城道：“你再修炼个80年说不定可以。”突然几名少年冲进了莲花坞的教场，惶惶嚷道：“ 大事不好，大师兄，师兄，大事不好了。” 这几人正是方才出去捡风筝的几名师弟。魏无羡一下子站了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 江城道：“六师弟呢？怎么少了一个人？” 果然出门时跑在最先的就是六师弟，可现在他人却不见了。一名少年上气不接下气道：“ 六师弟被人抓走了。”“ 抓走了？”魏无羡把弓也捡了起来，拿着一件武器在手道：“ 谁抓的？为什么要抓他？” 那少年道：“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他。” 江城也急了：“什么叫不知道为什么？ 魏无羡道，都别急，你说清楚。 那名少年道，刚才我们出去捡风筝掉到那边去老远了，我们找过去看到有几十个人是温家的人，穿的都是他们的衣服，有门生有家仆，为首的是个年轻的女的，她手里拿着一只风筝，风筝上面插了一支箭，看到我们就问这风筝是谁的。 另一名少年道，那只风筝是六师弟的，他就说了是他的，那个女的忽然变脸说了一句好大的胆子，这就叫手底下的人把六师弟抓走了。 魏无羡道，就这样。 众少年纷纷点头道，我们问为什么要抓六师弟，那女的不停地说她大逆不道，包藏祸心，吆喝着让手下人把六师弟押走，我们没办法就先跑回来了。 江城骂了一声道，抓人连个理由都没有，温家要上天吗？ 是啊，简直莫名其妙。 魏无羡道，都别说话， 温家的人估计马上就要上门来了，别让他们听到了抓住什么把柄。 我问你们，那个女的是不是没有佩剑，是不是长得挺漂亮，嘴皮上有一颗痣？ 师弟们道，是，就是她。 江城恨声道，王灵娇，这个。 这时一个冷冷的女声传了过来， 吵什么，一天也不让人清静。 于夫人紫衣飘飘的行来，金珠银珠仍是一身武装，一左一右跟在她身后。 江城道，阿娘，温家的人来了，六师弟被他们抓了。 于夫人道，你们喊那么大声，我在里面都听到了， 这有什么，是抓走了又不是杀死了，这就又急又恨，跺脚咬牙的，你还像个未来宗主的模样吗？镇定点。 他说完转身面对教场之前的大门，十几名身穿炎阳烈日袍的温家修士鱼贯而入，这些修士身后一名彩衣女子款步轻摇地迈了进来。这女子身姿婀娜，容貌妩媚，眼送秋波，唇如烈火，嘴皮上一粒细小的黑痣，倒是个颇为出色的美女。只是周身插环璀璨，仿佛恨不得把一个首饰铺子和贵人对她的宠爱都穿在身上，很是跌品，正是上次在岐山被魏无羡一掌打飞吐血的王灵娇。 王灵娇抿嘴一笑道，于夫人，我又来了。 于夫人面无表情，似乎觉得跟她多说一句话都脏了自己的嘴。王灵娇走下了大门的台阶，于夫人这才道， 你抓我云梦江氏的子弟做什么？ 王灵娇道， 抓？你是说刚才在外面抓的那个吗？这个说来话长，我们进去坐下后再慢慢说吧。 一个家奴，没有通报，没有请求登门许可，便进了其他世家的大门，还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要求登堂入室，坐下后再慢慢说。于夫人的脸色越发冷肃，带着紫电银环的右手手指轻轻抽了两下，白皙的手背青筋微起，她道， 进去坐下说。 王灵娇道， 当然，上次来下令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坐一坐，请吧。 听到下令二字，江城冷哼一声，金银双书也微现怒容。可这个王灵娇是温朝身边得宠的红人，眼下是不能得罪她的。是以于夫人虽然满面讥嘲冷笑，满腔阴阳怪气，却仍是道， 那好，你进去吧。 王灵娇嫣然一笑，果真就进去了。然而他说要进去坐，却没急着坐，而是在莲花坞里兴味盎然地小转了一圈，四处发表意见。 这莲花坞还不错，真大，就是房子都有些老旧了，木头都是黑漆漆的，这颜色真丑，不鲜亮。于夫人，你这个主母可当得有些差劲儿啊，都不知道布置打理一下吗？下次多挂些红色的纱幔吧，那样才好看。 他沿路走，沿路指指点点， 仿佛这里是他的后花园。 于夫人的眉头抽动不止，看得魏无羡与江城都怀疑他随时会抱起杀人。指点游览完毕，王灵娇终于坐到了厅堂之上，没人邀请谦让，他自顾自地坐了首席。坐了一会儿，见无人来侍候，皱眉拍桌道：“茶呢？”他虽然周身珠光璀璨，言行举止却毫无家教礼仪可言，丑态百出，一路看下来，众人也见怪不怪了。于夫人在次席落座，宽大的紫衣下摆和袖摆散开，越发显得腰肢纤细，姿势美观。金银双梳在她身后侍立着，嘴角边带着浅浅的讥笑。银珠道：“没有茶，要喝自己倒。”王灵娇美目圆睁，惊讶道：“江家的家仆从来不做事的。”金珠道：“江家的家仆有更重要的正经事做，这种端茶送水之事不需要旁人代劳，又不是残废。”王灵娇打量他们几眼道：“你们是谁？” 于夫人道：“我的贴身侍女。” 王灵娇轻蔑地道：“ 于夫人，你们江家真是太不像话了，这样可不行，连侍女都敢在厅堂上乱插嘴，这样的家奴在温家是要被掌嘴的。” 魏无羡心道：“说这话的你自己不就是个家奴？”于夫人八风不动地道：“金珠银珠不是普通的家仆，他们从小就待在我身边，从不侍候除我以外的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人能掌他们的嘴，不能也不敢。” 王灵娇道：“于夫人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世家之中尊卑当然要分得清清楚楚，这才不能乱了套，家仆就要有个家仆的样子。” 于夫人却对那句家仆就要有家仆的样子深以为然，看了魏无羡一眼，竟颇为认同，傲然道：“不错。”随即又质问道：“你抓我云梦江氏的那名子弟究竟做什么？” 王灵娇道：“ 于夫人还是和那小子划清界限为好，他包藏祸心，已经被我当场抓住扭送去发落了。” 于夫人挑眉道：“包藏祸心？” 江城忍不住道：“六师弟能包藏什么祸心？” 王灵娇道：“我有证据，拿来。” 一名温家门生呈上来一只风筝，王灵娇抖了抖这只风筝道：“ 这就是证据。” 魏无羡嗤笑道：“哼，这风筝是个很常见的独眼怪，算什么证据啊？” 王灵娇冷笑道：“ 哼，你以为我瞎吗？看清楚了。” 他那只涂着鲜红丹蔻的食指在风筝上比划来比划去，振振有词地分析道：“ 这风筝是什么颜色呀？金色的。独眼怪是什么形状？圆形的。” 于夫人道：“所以。” 王灵娇道：“ 所以。于夫人，你没发现吗？金色的，圆形的，像什么？太阳。” 在旁人的瞠目结舌中，王灵娇得意洋洋地道：“ 那么多种风筝，为什么他一定要做成一只独眼怪？为什么一定要涂成金色？他做成另外一个形状不好吗？为什么不是别的颜色？难道你们还要说这是巧合吗？当然不是，这个人一定是故意的。他设这样一只风筝，其实是在借机暗喻射日。他想把太阳射下来，这是对岐山温氏的大不敬，这还不是包藏祸心？” 看王灵娇一个人自以为机智牵强附会地表演了一番，江城终于再也忍不住了道：“ 这风筝虽然是金色的圆形的，但是跟太阳差了十万八千里，到底哪里像了？根本半点不像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那照你这么说，橘子也吃不得了？橘子不也是金色的圆形的？可我好像看过你不止一次吃过吧？” 王灵娇狠狠一眼弯向魏无羡。于夫人冷冷地道， 所以你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个风筝？ 王灵娇道， 当然不是，我这次是代表温家和温公子来惩治一个人的。 魏无羡心中咯噔一声，果然下一刻王灵娇指向了他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